啊，你这个字一共写多少遍 啊？二十遍。 二十遍啊？你们老师也太过分了。以后我告诉你，功课写不完你要提前告诉我啊。 啊， 喝牛奶 啊？我不喜欢喝。 什么叫不喜欢喝？保持营养的平衡必须得喝。就这些啊。好了，走。你怎么把游戏机带到学校去啊？ 我爸不说下了课就可以玩的。 现在跟着我，必须听我的。没收没收。然后上学，没有带着吧？ 哎，小可。 哎呀，你丫头，你衣服没穿好。 哎呀，我想穿。你好点帽子。哎呀，戴帽也不用你。 你说什么呢？ 没什么。 哎，小可，那个电话给我，你别说话。 这一天终于过去了，让一个从没有结过婚的女人突然带个孩子，真是难为她了。 郭小可，请你快点好吗？ 哟，回来了。 哎呦妈呀，你怎么在这儿？ 哎，一三五我做饭呢。 哦，对不起，我忘了。 今天晚上有你爱吃的油爆虾，有你爱吃的红烧肉，还有你们大家都爱吃的鱼香肉丝。 大远虽然知道自己的爱也许并没有结果，可他仍用真诚的情感帮助李欣分担着抚养小可的艰辛。 你去问问他今天为什么回来这么晚。 为什么？ 为什么？被老师留校了，打架。 哟，小可你打架了？哎，为什么呀？ 我问他的，他不说呀。老师让他承认错误，还跟老师犟嘴。小可，你为什么要跟别人打架啊？我 李欣，李欣，这个小可是个懂事的好孩子，他打架一定有他的理由。哎，小可，你告诉我啊，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告诉我，我为你做主。 谁让他骂我妈？说我妈不要我了，还说我妈跟一个老外跑了。 听听，你听听，你听听。这种孩子欠揍。啊，行行，别哭别哭别哭。 妈， 怎么了？ 哎呀，这么大的包。 哎呦，光荣负伤哎。 小可快快。 哎呀，看来你的拳击技术不行啊。 何叔叔，我一对二打他们两个呢。 行 了，你没看见打他那两个孩子长得又高又大？ 那又怎么样？男子汉不能临阵退缩，该出手时就出手， 该出手时就出手 啊！ 头上打出这么大个包，多危险啊！ 哎，对呀，小宝，我还跟你讲过，打得赢打，打不赢跑啊！ 打得赢也得跑，反正不许打架。 女人啊，不懂的。 又是。 哎，小宝，我跟你说啊，这个以后碰到这种事情呢，多动动脑子啊，实在不行了找我。 找你。 不过话也说回来，打架是无能的表现，男子汉得学会忍耐。 何叔叔，我忍了，可能两个 小 孩子太不懂道理了。我 洗澡去。 我还跟何叔叔说什么叫你不啊，你浑身都是细菌，你知道不知道？赶紧去洗澡。你听见没有啊？ 小卡去吧。啊， 好嘞。 小可，换上拖鞋，干净衣服和脏衣服分开，用香皂好好的消消毒。哎，我说话你听见没有？你答应我一声啊！ 李欣啊，你累不累？ 我累死了。自从他进了这个门，我一分钟也闲不下来，我都快累死了。 我不早就跟你说过，哎，这个对大孩子。 何大勇 啊， 我说你什么意思？你总在孩子面前抬高自己，贬低我。我本来在他心目当中就没什么地位。 我没有呢。 起来。 啊， 你起来 干什么呀？ 我腰都快断了。 大远体贴地为李欣捶着背和腰。 你啊，一定要调整调整你自己。以前呢，你是一个人过日子，对不对？现在不行了，又多了一个小男人了。 你胡说什么？ 哎，不就是吗？我告诉你，对待孩子就像对待朋友一样。你呀，抽空找他谈谈啊。 我找他谈？ 那倒。 你没看见他对我那个恶劣的态度？ 哎呦，你对他态度也不怎么。 我的态度还不好啊？ 那。 哎呦，

这天下班后，李欣和小可鬼鬼祟祟地往家里拖一个大沙袋。 哎呀，小可， 去去去，就是这，差点让那个人看见了， 你快 快 快， 太沉了，哎，快 快，哎， 嘿，啊， 大元， 吓坏我了。 今天星期六，你来干什么？ 哎，吓死人！ 我来看看你们，不欢迎 啊？欢迎，热烈欢迎。 干什么呢？ 哎，人家呀要练拳击，我就在你工地上。偷了点黄沙，偷了点沙包，太沉了。 哎，你们这种事儿和我呀，来来来， 小心，哎，特别沉，哎， 哇哇，好厉害呀！ 小可， 嗯，送给我的，嘿，谢谢何叔叔。哎，何叔叔，你看你亲阿姨送我一样什么东西？哎， 衣服。 哎呀，不对，再， 裤子。 哎呀，不对， 鞋。 哎呀，算了算了，我告诉你啊。一副拳击手套，特别棒，我待会拿给你看啊！ 快点洗手。 哎，何叔叔，我来。啊， 小可 啊， 作业做完了吗？ 做完了，在书包里呢。 我来检查一下。 啊，孩子现在功课怎么样？ 马马虎虎。 哎，我们老师表扬我说我成绩有进步啊。 别叫，那是老师鼓励你。 对，检查一下数学。 哎，对，我听小可说你在帮他做作业。 哎，就几次，现在孩子的功课负担太重， 你这样做 他们老师 哎，你得培养孩子独立思考能力。 好好好，我知道了，以后我不帮他做功课了啊，何大元老师。 哎不，哎李欣，今天我来呢，我是想 何叔叔，快点， 哎，好， 下来吧， 就爱了，就爱。 哎，你跟我一块儿玩吧。哎呀，何叔叔，你陪我一块儿玩吧。 你就陪他玩一会儿吧，难得玩一次。 就是，来来来。行了，哎，你会打拳击，你是当兵的，快叫我。 拳击啊？行，我先跟你讲讲拳击的理论。 理论？ 哎，看过拳击没有？ 看过呀。 拳击啊，就是在 啊，你别光说不练，实地的练习一下。 嗯，就 哎，大远叔叔在当兵的时候可是散打冠军， 真的。 哎， 呀，大远叔叔，那你得露两手，快来叫我。 那就露两手。 哎，露两手。 拳击啊。就要想尽办法，把对方打倒，就把 啊！ 哎呦，拳击我怎么脚啊？ 来来来，站起来！我是泰森，我要咬你耳朵！ 哎呦，你怎么也不学好啊？哎呀！ 来，小可，我们来最后一招恐龙战队好吗？ 我你选风水 都有啊！ 别动啊！怎么了，大远？我腰不能动了 啊！ 慢点，慢点，哎，拿个枕头，拿个枕头，慢点，慢点。 哪来的凳子？ 慢点。 疼吗？ 废话，能不疼吗？ 都怪我。 小哥， 啊， 不怪你。李欣阿姨在你这么大的时候腰就坏了。 瞧，幸福并没有离小可而去，他现在的家里不是其乐融融吗？ 哎， 老婆，睡觉。 不行，我们打他了。 就是 导演。叫 人。哎，有些人好像很会教育孩子。 我再陪你玩儿。 是你说的啊！哎呀，真是！ 你抽我洋相啊？ 怎么了？ 你有意的？你不是不知道，在部队里我是在炊事班。 坐下休息一会儿吧， 李欣。我今天来，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干脆我搬过来，咱们一起过得了。两个人带孩子总比一个人强啊。你看，你给他做功课，

是吗？我和小青都在呢。谢谢谢谢啊！小青，终于找到了， 太好了！ 哎呀，我头晕死了，我要喝牛奶， 喝牛奶。 别看平时大人这个人啊大大咧咧的，可关键的时候啊特别靠得住，我就喜欢他这一点。 我也喜欢他这一点。 李欣姐，你觉得我跟大远合适吗？ 合适， 是吗？ 也这么认为。 太好了，我挺喜欢他的，就是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你跟他是老同学，你帮我跟他说说好吗？嗯， 我试试看吧。 真的，谢谢你，怪不得郭小姐说你好，连我都觉得你非常非常的可爱。大远，孩子呢？ 小可。 小可，你怎么回事嘛？你 别说。 小可，你过来。 李姐，孩子回来就好了啊，别说他。 你去哪儿了啊？ 我问他，他没告诉我。 小可，你去哪儿了啊？哎，你还有你的脏手动眼睛。你怎么这么不听我的话啊？你去哪儿了？你能不能先回家了？你要是不想上梁山，你让我怎么办？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没事。 哎呀，小可，你说呀你！ 我去采草药去了。 采什么草药？ 只要去在郊游的地方，山上就有，和姑妈家那边山上的一样。姑妈的腿疼病犯了。吃了这种草药以后，他的腿就不疼了。我想你的腰不好，我来了以后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也许这个草药你吃了以后腰就好了。可是回来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眼睛一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就迷路了。你看， 小可把用外衣包的草药递给了李欣，温暖、酸楚、后悔、心痛一起涌上了李欣的心头。 大远， 小青，小可怎么样？ 小可由于脑部病变引起的视力减退。 什么病变？ 对，可是在脑神经跟视神经相连处有一个肿瘤，由于肿瘤的压迫造成了视神经的萎缩。 不会吧，活蹦乱跳一孩子怎么突然这样？ 你看，这是诊断结果。 小可这孩子也太倒霉了，怎么什么倒霉事都让他给摊上了？ 是呀，而且手术再也不能拖了呀。 行，小青，那怎么办呢？ 你放心吧，因为这方面呢我都安排好了，就等老宋让他的亲生母亲来签字就行。 哎，李欣签字不行？ 李欣怎么可以呀？他又不是他的亲生母亲。这种事情我们医院有过先例，就是别人请家长签了字，最后真正的家长来了又不断了，闹了一场官司。除非能够证明李欣跟小可的关系，否则就是带他一辈子也无法签这个字呀。哎呀，老宋怎么还不来了？ 小青， 嗯， 谢谢。 我要的不是感谢。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真是对不起你。你别看我平时这个人大大咧咧的，其实也挺喜欢做梦，总觉得梦里的东西会比现实中的好。现在我才知道最珍贵最实在的东西往往就在你的眼前。 大远，你来了。 小可怎么了？ 小可刚刚睡着，老宋来了没有？ 没呢，没。 哎呀，他怎么还不来呀？ 这笔钱动手是用 不 着。 不用不用，我有，大远 你就拿着。 不行，大远把钱给我吧。李欣姐，这事你就别管了，我去付费啊。那谢谢啊。 哎呀，你们都在这儿。 哎，老宋，怎么样啊，老宋？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小可妈妈以前的同事，还是一无所获，

小可， 小可，娘，看见了吗？我一个星星出来了，看见了吗？ 星星出来了，星星出来了，我的眼睛就好了。 小可的手术做得很成功，李欣这个临时妈妈当的也很成功。 李欣阿姨，我觉得大勇叔叔挺够朋友的。 怎么够朋友啊？ 哎，你看，他第一天到我们家来的时候，我对他那么凶，还赶他走，他居然一点儿也不生气，还是对我那么好。我觉得大勇叔叔好伟大，好了不起呀！ 人家要送你一本书，就变得了不起了？ 哎，不是啊，大勇叔叔会骑摩托车，会钓鱼，会下国际象棋，而且呀，他烧的菜料比你烧的好吃。 谁说的？ 我就喜欢吃135做的菜 啊。 嘿，李欣阿姨，我觉得大远叔叔挺喜欢你的。 哎，真的，你在这儿等什么？ 他每次来说是来看我的，其实啊是来看你的，而且每次看你和看我的眼神不一样的。哎，他看我是这个样子的。小可要听李欣阿姨的话，看你就不一样了。 那他看我是什么样子的？ 老同学有事儿呼我。 是不是 来，李欣阿姨，你为什么不和大远叔叔结婚呢？ 你绕来绕去就想问我这个？你有没有觉得小青阿姨特别喜欢大远叔叔？ 可我觉得大远叔叔更喜欢的是你。 不是说一个人喜欢一个人吧，这两个人就可以结婚了。我觉得结婚是人生当中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它需要做好各种各样的准备。李欣阿姨还没准备好。 那要是你准备好了的话呢？ 我就是准备好了，也不能我说结婚就结婚呐，还得大远叔叔向我发出邀请吧。 那大远叔叔要是向你发出邀请了，那 他要是真的向我发出邀请，我想，想，我告诉你干嘛呀？ 你想你怎么样啊？我只是觉得呀，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真的是好开心。 那小可， 那 万一有一天你突然离开这里，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会不会想我呢？ 当然了，我当然会想你了。 那就好。 怎么啦？ 没事，我今天啊觉得有点累了。好，放你的假，睡觉了。 哦，那我睡觉去了。对，李欣阿姨，要是有一天你真的和大叔叔结婚了，你们啊肯定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一对。 你懂什么？ 哎，明天我要嫁给你啦。 小可， 我 要嫁给你啦。 李欣啊。 哎，老宋啊。 哎， 来了。 哎，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办妥了啊，小可妈妈在电话里啊一再向你表示感谢。 哦，那他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 他说他工作太忙，小可的事儿就委托我来办了。等办完交接手续以后啊，他就请朋友把小可带到美国去。他已经买了明天的飞机票。 啊，这么快？小可明天就要走？ 他想小可，恨不得马上见到孩子。啊，这些文件你看一看。 什么文件？ 他说